鱼童。从前有个老渔翁，只有一只渔船和一张渔网。白天下河打鱼，傍晚把小船靠在河边过夜。一年六月，河里涨了水，浪头一涌老高，没法打鱼。老渔翁多着急，他夜里也没心思睡觉，坐在河边望着那滚滚的大水出神。忽然河心扑地冒起一团火，闪亮亮的，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熄灭。这是什么呀？老渔翁很纳闷。到了夜里，那团火又起来了，老渔翁就带了网，开了船，朝那团火划去。船刚开出去，就被浪头打得东摇西晃。老渔翁稳住劲儿，一直向着那团火划去。看看够上了，忙抡开渔网，哗啦撒下去。渔网正好把那团火扣住，那团火立刻灭了。这时候一个大浪头打来，船猛地一歪，哗，灌进了半船水。船眼看就要沉了，老渔翁把牙一咬，使个猛劲儿，把船划到河边来了。老渔翁松了口气，把船拴好，舀掉船里的水，慢慢地把网拉了上来。扣住个什么东西呀？原来是个白玉的鱼盆，这鱼盆盆底刻着一对小金鱼，四周是清水的波纹，一根腕子从金鱼身边伸向盆边，两片大绿荷叶托着一朵粉红的荷花，荷花上坐着一个小鱼头，红袄绿裤，光着脚丫，怀里抱着一根钓鱼竿。老渔翁借着月光左看右看，乐得哈哈大笑起来。一天夜里，老渔翁把鱼盆藏在河坡上的草丛里，打了个哈欠就睡觉了。忽然他被一个响声惊醒，睁眼一看，那鱼盆呼呼地冒起金光来了。金光一冒，那荷花活了，越长越高，那鱼童也活了，越长越大，嘴儿一咧，笑嘻嘻地对鱼盆唱起歌来。鱼盆鱼盆摇摇，清水清水飘飘，那鱼盆就自己摇晃起来，飘起汪汪的清水。鱼童又唱，清水清水流流，金鱼金鱼游游，那清水就哗哗地流动起来，一对小金鱼刷啦刷啦游得真欢。鱼童又唱，金鱼金鱼跳跳，清水清水冒冒，一对小金鱼一跳尺把高，清水哗哗往上冒。这时候鱼童把鱼竿一抖，钓起了一条小金鱼，又把鱼竿一扬，那条金鱼猛地落下来，掉在鱼盆里，哗，溅出一片金色的水珠，洒到鱼盆四周的草丛里去。鱼童钓了这条，又钓那条，玩了个够，才把鱼竿往怀里一抱，又对鱼盆唱起来，清水清水静静，金鱼金鱼定定，清水不冒了，金鱼也不跳了，鱼童和荷花都缩回鱼盆里去，金光就灭了。老渔翁呆呆地看了一夜，起来一看，鱼盆四周的草丛里，一汪一汪的清水套着一片一片金豆子。老渔翁捡起金豆子，到县城里去买东西，正好有个外国人大摇大摆走过来， 一看老渔翁手里捧着金豆子，馋得直咽口水。老头子，你的金豆子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老渔翁就一五一十告诉了他。哪里知道，第二天老渔翁正想下河打鱼里，给官府捉了去了。官府的大堂上，县官正陪着那个外国人在说话呢。县官一见老渔翁就问， 老头子，你有个鱼盆呀，鱼盆里的荷花能长，鱼桶能活，清水能冒，金鱼能跳，溅出水珠能变金豆子，对不对？ 老渔翁说， 对。 县官指指那个外国人说， 你这个小偷真大胆，竟敢偷这位杨先生的宝贝。 原来那时候咱们中国很穷又很弱，老受外国人欺负，中国的官府呢还帮着外国人欺负老百姓。老渔翁听县官这么一说，气坏了， 说，这鱼盆是我的，怎么倒说是我偷的呢？ 他就把怎样得到鱼盆的事说了一遍。那个外国人说， 那个鱼盆是我们国家出的，我从我们国家带来的。 这鱼盆是我们中国出的。 老渔翁用手托起鱼盆， 你说它出在你们国家，为什么这个小鱼头是中国人的模样，中国人的打扮呢？ 老渔翁这一问，县官和那个外国人张着嘴巴瞪着眼，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最后那个外国人说，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。 县官忙接着说， 你不给鱼盆就是犯王法。 老渔翁气得浑身打哆嗦， 扑通啪嗒， 他昏倒在地上，鱼盆摔了个粉碎。哪里知道鱼盆一摔，鱼桶活了，鱼桶把鱼杆一抖，鱼钩正好勾住那个外国人的嘴巴，鱼竿一提，那个外国人就上了半天空，蹬着腿呜噜呜噜直叫。鱼竿一甩，呼的一声，那个外国人给摔到天边去了。县官以为鱼桶接下来要勾他了，顺着椅子往下一滑，翻翻白眼，吓死了。这时候鱼桶搀起老渔翁，老渔翁也清醒过来了，他们一老一少并排走着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